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北京时间15:01，各位此刻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15号是我们的，你是我的 DJ。 今天为你唱一首歌，特别的歌，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只为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快乐，一首专属你的歌，是你歌，我唱歌颂的歌词，它虽然有一些傻傻的感觉，怪怪的音节，但代表我的心意。不知道怎么说，该说点什么呢？现在的我只想为你轻轻唱歌，此时此刻，什么都用音乐表达着。 生日快乐歌，今天的暖场歌来自于北漂老铁，他说祝福还有2个月就要分别的好友橙子，特别巧今天是橙子的生日，想要特别点播这样一首来自王嘉诚的生日快乐歌送给他，要他记得我们永远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逛过的街，喝过的奶茶，分别的日子当中我会想念你，同时也会祝福你，愿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欢迎进入到今天的角色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当时间来到2021年，只剩1个半月的时间。这一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算上今天还有2期特别的互动点歌，每月15号歌单由你来做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感觉就是当即时满足被按下了暂停键。我想说，希望你会喜欢这样一种延迟满足的方式，一种经过了时间酝酿的方式。我们一起让祝福变得足够有诚意起来，好吗？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坚强的《火鸡面》。CD 怎么了？ 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离别很早，些花落，没去想为什么。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 生命之河。 来自王菲和那英的《生命之河》。在听着这条河流流淌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我手心里真的是攥紧了，冒出了好多的汗。我觉得可能大家不一定能体会到，一个电台的 DJ 如果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就是准备的 CD 会跳碟，当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无非也就是换歌。但是每个月的15号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我不愿意错过每一个心愿的订单。坚强的火鸡面，在我强大的内力的控制下，今天的 CD 还算完好，给你带来了一首完整的《生命之河》。我觉得这首歌刚开始的那个跳碟，特别像我们在生命之初，或者在我们涉世之初遇到的那些坎坷。我们咬牙坚持过来了就好了，你说呢？他说特别想在今天来点播一首2021年的单曲循环歌，这是最喜欢的一首歌，没有之一。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送给一直以来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很幸运在生命之河当中遇见了大家，谢谢你坚强的火鸡面。我觉得每一次看到这样的表达，都会让我有一种特别感动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光是体会到了音乐的美好，其实还真的是有情谊的美好。如果你也想点歌，请一定好好写祝福，随时和我联络。方式有两种，手写信和新浪微博，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手写信呢，请寄到建卫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我们的邮编100022。祝福好好写，音乐好好选，心意我一定会替你来传达。就像在这个月我收到的，在我们聊天室里一直在非常认真尽职尽责几乎每天都来的月分牌小哥哥黄磊，是这个名字很有文艺范儿哈。而我觉得他给我的手写信不光是有文艺范儿，而且是有一种特别的深情在。他告诉了我关于他母亲的故事，关于自己和母亲的故事，关于他希望母亲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当中更健康快乐生活的故事。再有一段时间，他只是作为一名听众安静地听着好音乐。至于没有进入到聊天室互动，是因为一直在心里有一些莫名的紧张，现在回想也是蛮逗的。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和栏目相识的这段时光给了他很多温暖和前行的动力。冥冥中的相遇让他相信心生向阳才能走到更远的地方。是的，未来还要孝敬父母，要照顾家庭，还要有一个坚强的自己。其实每一次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看到这些好朋友用一种文字的方式和我来联络，真的是会觉得一种莫名的感动。还有这一位北京5号线，一直几乎是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大家也知道在改版之后我们取消了半点的天气，好像如果想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还真的是有一点难的，但是它一直风雨无阻地为我们带来阴晴冷暖。这是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歌曲，五号线今天到场了吗？特别想在这个点播日放一首来自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

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最近的这一两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儿，让我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意识。生命太脆弱了，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纯粹的做自己，真的简单点，快乐就好。 刘海玲朋友，借助刚才黄胜男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希望你能够像这首歌唱的一样，真的释怀起来。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 吕海玲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封手写信，他的手绘图能力特别好，但是也特别抱歉哈，我不能够接受你单独见面的这个邀约，也谢谢你对节目的喜欢和祝福，以及对我自己的肯定。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进到聊天室里，那里会有很多有爱的小伙伴们和你一起分享好心情好音乐。同时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今年的爱心小分队这个计划并没有取消，只是限于目前疫情的影响，因为对我们主持人有要求不能出京，所以呢目前我们是暂缓行动，但是一切准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 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是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 嘻嘻爱巴扎扎。你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在新浪微博里面特别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我为你送上了。 却愿意去相信最渺小。 是来自周深的一首《光亮》，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第6集的主题歌，演绎了国粹京剧当中的韵白和唱腔，很惊艳的一首歌哈。我们稍事休息，你是我的 DJ， 一会儿见。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Anymore. times that we both lost our fight. Ooh, yeah. Mm. Oh my God, you put me through. I fell for this and fell for you. But that don't mean no nothing at all. Cause I don't love you like I used to. 我想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票的歌曲属于好听不火系列，那刚才耳边分享到的这首歌大概要算在其中了吧。这是一首来自酷爱翻唱的英国流行女歌手 Carrie 带来的 Like I Used To， 来自在微博里面私信给我的南普1209，说这首歌已经珍藏了有多年，怀揣着它一直等到了节目的15号，真的迫不及待要想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了，同时也要记住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那个男他。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走出来了，等不到你的晚安，现在我要开始做自己的月亮了。特别好，南普，我很开心。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获得了很多的力量，亦或是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感悟。我觉得每一个经历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成熟的人生是懂得不断地在我们新的旅途当中寻找同路人，而不是用尽力气地去留住那个和你走向不同岔路口的人。离开的人勇敢地和他说再见，你要感谢他，因为他给了你真爱的号码牌，对吗？遇到真爱的号码牌，下一个就是。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每月15号是我们的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今天的歌单完全由你来做主。不过在接下来我倒是想存有一点小私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点播给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代驾小哥，这是有着7年驾龄的张师傅。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和一位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友人一起吃了饭，他带回来一瓶很好喝的葡萄酒，于是没有忍住和他小抿了一些，酒后完全不能开车嘛，然后就找了个代驾小哥，非常迅速4分钟就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然后这一路上他非常的健谈，我好像只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哎，小哥你来自哪里，然后他就不断的跟我聊，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说自己15岁 就从老家出来了，干过出租车，搬过砖，还干过很多的活儿。再后来呢，和平的和爱人分手，因为觉得好像性格有一点点不合，来到北京专职做了代驾。后来不知道说了什么，说到梦想的问题，他就说自己离梦想快实现还有2年的时间。我就很好奇，我说哎，你是什么梦想？他说买一个房。哎，他是沈阳人哈，他跟我说的应该叫买一栋楼吧。我不知道东北朋友是买一栋楼是指就是 买一处房子对吗？不是那一层楼是吗？他说买个房，然后一定要买一辆宝马车，说钱已经攒得差不多了。他还告诉我他是怎么挣钱的，怎么攒钱的。他呢，把手中结余的所有的钱都要寄回家，在北京生活，他每个月给自己留3000块，剩下的全部寄回去，让父母留着。他说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个钱在他手里就会很快没有。他告诉我，12岁的小女儿是他最牵挂的人。我听着他的诉说，我突然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我知道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像他一样非常艰辛的在做工作的朋友，为着梦想每一天努力的人。那么让我们大声说一句， 你是否也曾突然停下脚步， 你好生活， 在一个忙到发疯的下午，看着蜗牛缓缓爬过松软的泥土，看着阳光一寸一寸爬过窗户，你是否也曾突然想起什么，可能是爱是一节美术课，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小溪流过你山中的房屋，丛林的法则，都市的传说，我们和理想只隔着一个周末，生活，你好生活，牵着手看日月星河，你好生活，你好生活，明天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 这位张姓小哥说，他和我一样住在东边，很远离城里，说出来有4个小时了，一单都没有接到，然后遇到我了，没有办法，咬咬牙也得接了，18公里的路，因为有规定不再让他上地铁了，所以他再骑回来。我第一次有一种想打赏的念头，然后找了半天，居然没有这个选项，给个差评吧。 突然想起什么，可能是爱是一节美术课，画下成群的鸟，温柔的风，茂密的树，小溪流过你山中的房屋，丛林的法则，传说我们和理想只隔着一个周末，你好生活，你好生活，牵着手看日月星河，你好生活，你好生活，天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你好。 着手，看日月星河。你好生活，你好生活，明天还有好多故事可以说。 这是来自尼格买提、热河曼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你好生活》，把这首歌特别要送给这位张姓小师傅，好评给你，然后给 APP 没有设置打赏的这个选项给个小差评。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只愿做好你60分的朋友。我在北纬39.9，东京116.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耳边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来自于一位王旭东朋友，他说，我是一个在北京生活了20年的内蒙古人，非常偶然的有一次打车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当时正在播城里的月光，那叫一个感动啊，每当想家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还有这一首。 草莓，我爱它。草原就像绿色的海，展苞就像白莲花。牧民描绘幸福季，春光万 王旭东朋友，我知道你会听过这首歌的很多很多个版本，但是这一首来自孟然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是近年来我觉得演唱的特别棒的一个版本。谢谢你能把这里当成一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地方，我也很开心能够用你当节目抚慰到那么多漂泊的心。接下来这一首很甜蜜的歌来自小程程。 在私信里面特别要点播这样一首歌曲，送给自己和亲爱的那个他。 睡梦里清晰的春天的拂晓，绿色的醉人的芬芳，充满了梦境，也散发着诗情画意。 清晨里凉爽的春天的拂晓，独特的芳香在充满，窗外的世界也长满了一颗我跳动的心。 I love you， 真爱的传说。 I love you， 简单的梦梦。 I love you， 多么靠近我。 我们的故事 小程程朋友特别在今天点播这样一首来自彭唐和春晓的 I Do， 要对他说谢谢你一直把我放在手心。走过了春夏秋冬，我们在这个浪漫的冬季终于要走在一起了，希望接下来的人生我们也会甜甜蜜蜜。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很多的情谊圆满了，走在了一起，但是也有很多会有缺憾。 在瞳孔中间有一条光线，投射的画面小小世界，总会有一天要和你告别，那时候你我如何迎接我们所有的情节，都记录在心里面，删不掉的瞬间是我们永恒经典。不要轻易说再见，不要轻声的 这是一位在微博里面私信给我，让我不要提及名字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蒋庆云的《不要轻易说再见》，这是我最爱的姑娘唱的歌，用这首歌送给最爱的他，祝我们幸福。 删不掉的瞬间，是我们永恒经典。不要轻易说再见，轻声的离别，这纷扰的世界，飞快的点，留不住的笑脸。不要轻易说再见，不要轻声的离别，让安好的岁月再长一点，成为我最后的 在这样的歌声里面，也要大声和大家说一声，年底欢迎你共同来赴一场温暖的约定。